吉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马穆努恩侯赛因近日向敬爱的金正同志发来了贺电。电文指出，2016年9月9号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日，值此重要契机之际，代表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向金正同志致以最热烈的问候。电文表示，坚信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将今后也继续坚持下去，并指出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表示亲切的祝愿。